白未来会转变，拖拖欠欠，一切全无缺点。人在爱慕里是贪念，无论爱着近或远，要多一点，总是再累也未会心倦。寒夜抱着你在斗前，投入你令我激恋，兜兜转转，一切仍然眷恋。明日窗外变做桑田，情是心在血内染，直到今天，美丽破灭也不变迁。暂时灼热的爱意 ，Oh blue， 蓝蓝外火冰冷变成温暖，慢慢发现慢慢热血令心已变 ，Oh blue，blue，it's the color of my在斗前投入你令我激恋，兜兜转转，一世仍然眷恋。明日窗外变做桑田，情是心在血内染，直到今天，美丽破灭也不变迁。Oh blue， 蓝蓝眼光亲吻半红的脸，阵阵灼热，阵阵是灼热的。火冰冷变成温暖，慢慢发现，慢慢热血令心已变。Oh blue blue is the color of my heart。Oh blue， 蓝蓝眼光亲吻半红的脸，阵阵灼热，阵阵是灼热的爱意。Oh blue， 蓝蓝外火冰。温暖，慢慢发现，慢慢热血令心已变。Oh blue blue blue blue， it's the color of my heart。Thank you.